锵锵三人行，大家好，今天是咱们的何导。何导今天这个打扮哈，穿的跟流氓似的。 估计肯定是观众一看或者朋友一看，这肯定不是我的衣服。 对，现在时髦，我是流氓，是我怕谁啊，是不是？还有，哎呀，要隆重介绍咱们这个台湾又飞来了汪永和。 嗨，谢谢你文涛。 哎，汪永和一天这不一个礼拜在台湾录五集节目呢。 是 啊，而且呢，这个我听说你刚是从这个连胜文的婚礼上回来，连战的儿子连胜文婚礼的主持人 是 就是你 是 哎，有什么八卦给我们？ 这个最有意思的就是呢，这个连战结婚嘛，当然大家联想到就那什么时候生孩子，所以连战非常的紧张。连战就告诉他说，他那时候不是到大陆来访问吗？ 嗯， 这个后宅门的这个小学不是很多同学在找连爷爷，连爷爷您终于回来了。连战就说，其实那个时候他心里感觉到有点不太踏实。为什么？因为这连爷爷是假的，他还没做爷爷呢。所以他在婚礼上头有一个主婚人去谢词的时候，谢谢各位来宾的时候，也要期许这对新人，就说赶快早点让我做货真价实的连爷爷，叫连战这个连胜文赶紧生孩子。对， 这是父母亲的期待哈。 对，是天下父母亲。 连胜文的这个党务工作和生孩子的工作要结合好， 要增产报国。 你说这个，我还想起他在台湾做节目的搭档那李敖，还骂我，发现李敖特别讨厌连战，就是说连战当年他是反对这个祖国统一的呀，啊，这现在风头全给他领了，而且说他儿子什么连胜文啊，说蒋介石在他儿子这个岁数的时候才是个国民党的中央委员，他儿子有什么功德呀，就当上了中常委。 哎，不过我就跟李敖大哥讲，我说你不要嫉妒人家老婆漂亮这样子。 他老婆挺漂亮的。 他老婆很漂亮，蔡医生很漂亮。 哎呦，所以你这婚礼主持人，最近人家还说香港也有个富豪的那个婚礼，你知道光飞机这个婚礼光飞机就 3.74 亿。然后全世界环球 来的 飞来的，就是那种哎呦铺张浪费，咱不能说人浪费，就是说他总共花了大概有七八个亿。 嗯， 你说这玩意儿，现在你知道我们国家在清除你这种人，也不叫清除，管理你这种人。 我这种人 就是婚礼主持人。 哎，为什么？ 大厦风景 啊， 就因为啊没有我去啊，没有咱这个受过这个党的教育的人去啊。这地方上好多婚礼的主持人现在成个行业嘛，满嘴黄段子。 对，婚庆公司 的。哦，弄得人家老人家，你比如那个婚礼主持人一上台就哎，我们的功夫啊是在嘴上，人新郎新娘的功夫呢那是在炕上，好家伙，人家岳父岳母在底下听着，所以说要清理队伍。 哎，台湾有那种闹洞房，我看过，真的是闹到当场那个公公婆婆翻脸的。对，公公婆婆那个应该说是这个岳父岳母翻脸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台湾最流行的就是把新郎新娘请上台，然后叫新娘子把那个高跟鞋脱下来，然后倒酒进去让新郎喝。那这个当然公公婆婆看了不舒服也就算了，也许他们年轻时候也玩过这个事儿。但我看过最离谱的是什么呢？宾客就把那个领带拿下来，然后呢就来量新娘的胸围 啊， 就量到最后那一场真的是那个岳丈岳母真的是当场变脸就走人了。 那宾客不是狗仔队化妆的吧？ 那个是已经喝到已经昏了，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了。 不过啊，你说起结婚这事儿，我就想起咱们这个祖国大业了，这个生孩子这事儿。 哎， 那最近啊聊起计划生育了，而且呢就是国家什么计生委那主任出来讲，他讲这个话呀让我觉得嘛，跟一些国内外的这个，我个人觉得啊好像是对一些国内外的议论有关系。为什么呢？你可能还不知道，你知道我给你念念哈，就是计生委的就说啊，中国的计划生育啊不是一胎化政策，就一般人理解不等于一胎化政策。你说他想什么呢？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江苏、四川等省实行的是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，海南、云南、青海、宁夏、新疆等省实行的是农村普遍生两个孩子的政策，西藏地区没有生育孩子数量的限制，其他大部分省在农村实行的是第一个生女孩的你还可以再生一个，在中国呢不是在城市呢，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两个，还有六个省规定在农村一方是独生子女的，就父母一方是独生子女也可以生两个，所以实际上它是一个分类指导的这么一政策。 因材施教。 因材施教。 那这个就是也有问题哈，你比如你想生两个就到那个先把户口拿到那个省上生一个，然后再去到那个省去再 在享受那个省的政策， 嗯嗯嗯， 就国家政策不统一嘛，就变成 就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嘛。 超生游击队就是这么来的嘛， 流动的嘛。 嗯，不，就是现在你像香港那边比较关注的超生游击队，是不是超生到香港去了嘛？ 其实这是一个，我觉得也是在涨价是吧？在香港生孩子那个住院费啊，生那个产妇在医院的费用涨得很多。 对对对，它就是怎么回事呢？你比如说过去说香港啊，这个主流孕没有什么主流孕妇，本地孕妇利益受侵害了，因为你这个内地的孕妇都会跑这儿来生孩子。你看现在咱们争论的一个事儿，就是说什么富人呢、啊、你们名人呢、啊、干部的农民在计划，干部在生育，干部在超生。就是说现在国内就很讨厌，就是说有些特权阶层大家在批判，说有钱的你为什么多生？可是实际上香港的这种限制，并不是说内地孕妇你真的就一个都不能跑香港生。我研究了一下，它是这样：香港的这个妇产科医院主要先满足本地孕妇的需要，但是接受内地孕妇的预约，它用价钱这个坎儿。所以这个政策实施之后，你内地孕妇要过关的时候啊，他要怎么着呢？你有没有香港医院的这个预约？ 哦， 而且呢，你预约的时候你得先交钱。 嗯， 因为什么呢？过去有很多走单的内地孕妇，说是欠下上千万， 走人了， 走这事走人了，把那给蒙了。所以呢，他把价格提升上来，实际上客观效果上不还是说你要有钱， 你就能在香港生？ 哎，你还是有机会的。 哦， 这也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什么呢？你看大陆生一个孩子哈。大概在北京哈，我知道，就是说，你超生了，就是上户口嘛，要8万块钱，走后门啊， 啊， 而且排这个名额，据我了解是这个一个派出所管的这个地区啊，一年有3个指标，就超生的指标，然后呢，这3个指标就是这个8万块钱一个了， 嗯， 当然你要是走后门想排在前面。你可能就要花更多的钱，当然这里面就有那些违法的了，那些事儿。 嗯，又和咱这不知道台湾人民这生育政策是关键是、 哎。台湾其实早期的时候啊，也是计划生育，他还喊出了一二三的口号。什么叫做一二三呢？就是一个不嫌少，两个恰恰好，3年一个刚刚好。他就希望你结婚以后也不要急着生， 嗯， 结婚3年以后享受一下小两口的甜蜜，以后3年以后再生一个，然后再隔3年再生一个。那如果你只生一个不嫌少，只生2个，哎，恰恰好，不用再多生了。可是现在台湾就是鼓励生育，因为台湾现在老年化的社会越来越严重，所以他就希望大家赶紧生，赶紧生， 鼓励生育。 哎，问题是他的鼓励没什么东西鼓励，你鼓励要拿出东西来鼓励啊。他之前就讲，就说在引领说，那是不是这样啦？你生孩子啦，我送个3万块钱给你了。3万块管得了什么用呢？3万块尿布奶粉买一买就差不多了，所以这个鼓励其实事实上这个诱因是非常小的，所以他没有什么条件可以来鼓励。但是呢，真的是台湾现在啊，就希望说大家多生，对不对？尤其是这个富人，我曾经这个访问过一个企业家，他就提到说，哎，企业家啊，有的时候，比如说很多这个集团内很多企业，对不对？我要怎么样来分产？有的时候呢，是看说，比如说，好，我生了5个儿子吧，我就一人管一个企业吧，这是一种分法。可是他说呢，他不一样，他要怎么样呢？他说他企业这么多，就要努力生这么多的孩子，他是要以孩子来救企业，不是以企业来救孩子。所以富人就希望说他们也可以赶紧多生，反正他们养得起嘛。在台湾的时候养孩子很贵的， 跟大陆也一样，大陆也是在农村生，你要生了一个女孩子，有些地方你就分不到土地 啊， 你生儿子才能分到土地。 嗯， 但是呢，作为农民来讲，土地就是命根子， 对，就是钱， 所以他一定要生嘛。 嗯， 他生完了以后，他就有那块土地，那块土地，你说你生3个儿子，就分到3份土地， 嗯， 分到3份，你也不知道哪一天这个土地被房地产商买了， 嗯， 开发了。 嗯， 是吧？那就赚很多钱嘛。 对， 所以这个一定是下面有下面的想法。 我跟你讲，他这里头啊，有一种大家的这个恨，就你说富人呢、啊、能养得起孩子，不是说富人，你说名人，我你看现在挺有意思，一说这个一论这个话题，这个记者们呢、啊，谁有名找谁。然后呢，就是说，比如毛阿敏，说毛阿敏怎么生2个孩子呢？啊，这玩意儿不平等了。然后呢，人家这个毛阿敏的经纪人。还挺镇定，说毛阿敏生2个孩子那是绝对符合国家政策的、 啊、 说因为就要不说咱们是分类指导，上海有一个什么规定、 嗯、 一方是什么，只要有一方是上海什么农业户口 的 好像是可以生2个、 嗯、 哎，那个经理人感觉隐而不发，说你们自己琢磨去吧，反正我们没有违反规定、 嗯、 好，有点说他没事，又说王菲 王菲怎么生俩孩子呢？好，人那经纪人也挺会说，人王菲是香港人 啊， 不受你这个管辖。再者说，人家李亚鹏是李亚鹏的 第一个 孩子，然后这还没完，弄章子怡。所以我就发现这个明星啊，他不能当领导，那有时说话他这个 哪能 你，但是这就被记者拿出来说事儿，说有一回章子怡接受采访的时候，章子怡说你有什么人生理想啊？人当然小女人嘛，人生理想，我的理想啊就是有这个漂亮的房子啊，几个小孩，几条狗，还说我有条件，有培养能力，为什么不生呢？培养出人才，建设国家嘛。咱们接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永和，我给你长长见识。 好， 你说我们超声游击队，你看这个照片， 这什么？ 这就是奔袭千里啊，到处躲这个处罚，要生孩子。你再看下边，你就更清楚了啊。 超声游击队进城来。 对，所以我刚才我找到一个，比如说东三省的版本，这是什么呢？农村享不穷，少生孩子养狗熊。对，养狗熊是吧？然后 标语是吧？应该 对对对。然后呢，居然是有的标语贴在火葬场的门口啊，叫什么经济搞上去，人口降下来，火葬场。还有什么少生孩子多种树，少养孩子多养猪啊？那个宁添十座坟呐，不添一个人呐。该扎不扎，房倒屋塌，该留不留，八房牵牛，坚决打，还有说坚决打击流产女婴。怎么叫打击流产女婴？就是说， 你看这些，你也会发现下面的人啊，为政绩哈、啊，政府、下面的政府的那种计划生育方面的干部，为了政绩还是 绞尽脑汁、啊， 绞尽脑汁。对， 咱还只能说是少数现象，少数现象。 不过事实上，这个东西它背后有它的社会因素，因为你穷的时候啊，你需要。你靠不能靠脑力，你只能靠劳动力、那你靠劳动力来生产赚钱的时候，你当然是人越多劳动力越多，所以他就拼命的生，再加上当你穷的时候晚上没事儿干，所以这个其实是有他的一个社会背景在里头的。那我们在台湾呢，常常还是有那个传宗接代，中国人传宗接代的观念、 我觉得比我们还厉害， 很严重、所以常常台湾老会听到一些什么名字，招娣啦，换娣啦，来娣啦，就是那个女孩子。 不像我们这儿都是狗剩什么的。 对，其实这个生育哈、还有一个就是它其实啊，这个限制大家也讨论这么多年了，它的是不是人性的，是吧？是不是怎么的？因为国家确实人口太多了。而且呢，这个生孩子的这个欲望啊，中国是几千年来啊，这个文化一直是惯下来的。它跟西方的文化的那个不一样。你有好几个老婆过去。男人、那这个老婆生仨，那个、老婆仨生四个五个六个，最后都变成十几个孩子，对吧？四九年以后吧，我看有些那种老将军什么的跟我同学那问你是你们家第几个，我说我们家第十一个。 好家伙， 你想想他这个本身就有这个传统。 没错， 对，我说了，你看那种大家庭出来的那个小孩，我们常讲说一个家庭出来的应该是差不多一个样，可是不一样哦，老大跟老幺那个个性绝对不同。 那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不是一个爹。我跟你讲，这事儿有的说。你知道这个每25个英国的受精卵里头就有一个不是的。这玩意儿啊，我发现这个女性啊太阴险了。不是女性阴险。25个孩子里边 有一个肯定不是先生的。 有一个是外遇的。你明白吗？因为这个你比如说我为什么说女人有外遇，人家现在这个把外遇现象都当成科学研究。比如说有一天这个女的就出去了之后呢，碰见一个早日的男友。今天碰见她，那男友想跟她上床，她还不太愿意。但是呢过了两天她有了冲动。她为什么会有这种冲动呢？因为她排卵期快到了。 啊，你生理上头的。 你知道她在选择一个最好的一个精子。这玩意儿太有意思了。而且你比方说啊，这个现在种种迹象表明，男人的身体能够控制每次的精子数。当然不是说你脑子里想说这回我来1亿还是来4亿，对吧？不是，他有个自反应机制。比方说夫妻二人，这个老公的身体啊，如果3天前才注入过，一般数是3亿。你比如说假如说过了3天，假如说3天下来 估计死了一半了。好，我这三天之后这回啊，我就释放令，释放我就有1.5亿就够了， 五张就够。 但是有件事他没想到，就在这三天之间呢，这女的发生了一次外遇。所以这男的他就估计失灵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这数才1.5亿，他是照他三天前的数往里填仓 补的数，那面已经有3亿已经进去了， 不止三，那边得有9亿，就是因为呢外遇，这个男的从来没有跟这个女的发生过，你明白吗？这个男的身体控制的那得足数，咣叽一下就精子大战给你淹没，所以呢生出来没问题，是你老公的，但是实际上啊，你被人家那个外遇的那头啊，先给钻进去了。 所以你知道英国有一个小说家乔艾斯，他就写过一个说，他说其实女孩子最可怕的一个地方，对男人最有效的一个报复是什么，就是告诉他老公说，你以为这孩子是你的吗？我说那个男人当场崩溃。 哎呦，那个大 事了。对，那有一个非常黑色的故事。 就是很多时候我现在根据科学的一点小研究哈，我认为我们太狂妄自大了。你以为的很多有目的有意志有主观，好比说何导你想要孩子，我还送你一句话，据我的这个研究叫有意栽花花不活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我们的身体里头有很多秘密，为什么有的时候你拼命想要孩子就是怀不上，也往往一个比较好的状态，咱这可能是伪科学啊，比较好的状态是什么呢？模模糊糊有点那么个意思，就是想要，但别太刻意了。你太刻意，像现在这个坐着飞机，拿准时准点开炮的，这都没打的放空枪。 对， 你往往是这个规律。 对，我很多朋友是这样子，去做那个人工受孕，做了十几次，然后受了一堆的苦之后，哎，放弃了。突然孩子来了，而且一来三个了， 哎呦， 就是嘣嘣嘣就接着来了。 女人的身体也在选择， 对，也在选择。 不过你刚才说几个这个，我刚才跟何导还聊呢，这玩意儿要是计划生育早实行几十年，咱俩这人才都不会出现在这世界上了。 很多人才， 很多人就是 现在文化艺术界半壁河山没有。 哎，老大是我老觉得老大是不是多少有点吃亏的？因为什么呢？对父母来说，年轻父母来说，这是头一个呀， 对， 没有什么经验呢，所有的实验都在他身上进行了。但是到了二三，他会不会就比较有育儿经验了？ 所以我跟你讲，心理学上头有一个研究报告显示，老大的这个个性通常是比较保守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所有父母的注意力都在他身上，要喝水，不行，不可以这样子，要做这个，不行，不可以这个样子，所以他就是有一个框框就出现了，而他所有的行为模式跟父母比较接近，所以就会比较保守。可是呢，到了老幺的时候呢，就是老大，这个老爸老妈已经没有空管他了，也没力气管了，算了。我们台湾有句话说，老大叫叔养，老二叫猪养，就是老大就是你刚刚讲的， 老三叫狗养。 所有的这个什么实验，哎呀，该怎么样该怎么样，仔仔细细，小小心心，非常的呵护。但同样的，老大就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。可是你到了老二的时候呢，爸爸妈妈已经没心思管了，好，随随便便了，叫猪养也可以了，也会一样长大了。所以老幺通常就比较活泼，比较具有创造性。 所以干脆我们农村就少生孩子，多养猪了。 嗯，确实是，这个一般都是老二老三哈，特别有反叛。 对。 特别反叛，你看，其实那个什么也一样，那个谁写的《家春秋》也是，小的都反叛了， 对对， 参加革命去了嘛。老大，老大还在家里继承家业，看这些房子什么，所以他确实是这样。 何导刚才不是讲一个， 我讲 的， 我一个朋友啊，就说，他在国外生活，生了一个老大，就完全是按照这种像他讲的书本上，就是每一怎么教育啊什么，他培养的非常有教养，非常礼貌，但是呢，就是没个性。哎，后来呢？当然付出很多心血了。后来又生了一老二，这个老二呢，已经这个妈妈已经完全没有精力弄了，说反正就这么着，反正老大就那些太累了，让他爱怎么活怎么活吧。 嗯， 老二聪明的一塌糊涂， 嗯， 而且特别特别灵，而且呢心态也不一样。结果呢，有一天遇上打劫，家里，遇上打劫呢，绑匪就劫匪啊，到冲进家里以后呢，就把现钱一弄，把人那么一绑。刀往脖子上一架，然后呢把银行卡一拿，说等着天亮，要等从这个打劫午夜要等到天亮银行开门去取钱去。 嗯， 这一家人都紧张啊，这刀架在脖子上，所有人都瞪着大眼睛看着劫匪的这个每一个这个细微的变化，只有老二 倒在节目上睡，一直睡到天亮。 我可是老二啊，我可是老二。 对，爱干嘛干嘛。 半山半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你看，我给你念到名言啊，伦敦经济学院一学者说，如今不要孩子已经成为一种正当选择，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没出现过这种情况。他的意思，这时代很特殊，末世啊，这断子绝孙的时代嘛，是吧？所以其实你还甭，现在城里的好多人反而是就是在农村他想多生，对吧？ 在台湾其实有很多的女孩子，她们宁愿要小孩，已经不要婚姻了，就我跟你在一起，甚至有些人就直接了当 的。秀媛，你那朋友秀媛就这样啊，他就说我不要老公，但我要孩子。 对，因为他觉得孩子可以给他慰藉，老公你还说不准他在外头干什么事儿。 是，其实现在你看在内地哈，这个城里呢还是比较理性，不是说所有有钱的人都一定要多生，或者中产阶级的啊，接近中产，因为还是有压力。现在孩子教育啊、成长啊，那个成本非常非常高。 对。 是吧？农村呢有一个好处，农村有一句话嘛，就北方农村叫，反正你生下来搁在炕上，见风就长， 见风就长， 风一吹就长大。它就是那种，就是都是大家田里家里种的蔬菜吃一吃就长大了，你也不用太管它。 对对。 而且能不能上学看国家政策， 是 国家说免学杂费了，咱就上；不免咱就不上。他没有太多的追求，但是你要在像北京，你要想多生一个孩子，有各种的压力。 我原来还听 上学上幼儿园， 我原来还听过那农村人讲嘛，说生孩子你们城里人太当回事了吧，我们这儿这个生的时候还在下地劳动的，还在地上呢，一片腿就上去下庄稼地里就能生一个。但是我就说啊，你看我想起那天我妈跟我讲，生我的时候那叫跟现在的条件没法比呀，你知道吗？在医院那妇产科说你还没有呢，不让进，但他一阵阵痛，蹲在医院门口台阶上蹲着十几个小时，实在不行了， 不能住了， 再进去。 病房 没有，你像那老。